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嘅。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1月22日嘅。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关于呢一个嘅快乐指数啊。咁我相信即系大家都听过啦啊。咁呢一个咧就叫做 Happy Index 啦，就系即系比较下咁多个唔同国家里边咧，就系边个国家咧系最开心咧咁样样吓。咁通常咧即系我哋都见一啲嘅北欧国家咧就系领先嘅吓，即系呢一啲 Scandinavian 嘅国家啦，即系例如咩丹麦啊、 挪威。 冰島啊、芬蘭啊，即係呢一堆國家咧，即係通常都喺呢一個快樂指數咧，就係領先嘅。咁呢一啲嘅國家咧，即係最主要嘅一個特質啦嚇，或者特點咧，就係咧佢哋係徵收嘅稅務咧，就係極其高嘅， 特別高 嚇，極其高。咁我哋係講緊即係50%、60%、70%、80% 咁樣樣嘅，咁所以係黐你線嘅，即係你賺$10翻嚟嘅咁樣樣，$8就俾翻政府嘅咁樣。 同埋佢有好多個税咯，好多不同嘅税咯。 係啊，即係你總之做咩都要交税啦。 係啊。 咁即係呢一個嘅好處就係咩咧？就係、是、一方面咧，即係佢嘅社會福利係非常之好啦，咁樣樣。 冇錯。 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咩咧？就係即係缺乏呢一個競爭嚇，咁同埋咧即係就令到呢一個社會嘅經濟咧就係冇咁好嘅咁樣樣嚇。咁但係即係喂有好多左翼嘅人咧，就係即係希望係收多啲嘅税啦嚇，即係我講經濟嘅左翼啊嚇，即係佢哋話即係收多啲税。咁跟住多啲社會福利咧，係令到呢一個社會咧係更加好嘅。咁佢好多時候咧就係引用呢一啲嘅北歐國家咧，就係作為一個嘅典範咁樣樣。即係佢話嗱，你睇人哋收咁多税就咁開心啦咁樣樣。咁我哋即係尤其是喺美國啊、英國啊、澳洲啊、加拿大啊、紐西蘭啊，係咪都應該即係學似呢一啲咁嘅國家咧咁樣樣？咁我都知道，即係喺香港咧，即係有好多人咧，即係都係向往即係呢一啲挪威嘅生活啦，咁樣 即係想移民都移民過去咁滯啊！ 可能即係係聽到呢一啲咁好嘅報告啊，咁多嘅好消息啦。咁但係咧，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就冇一步登天，因為即係香港而家嗰個貧富懸殊咧，係喺呢一個已發展中嘅國家咧係最大嘅咁樣樣嚇，即係唔好同非洲嗰啲比啦。咁但係已發展嘅國家咧係最大嘅，咁你唔好一跳咧就諗住跳到去挪威，咁可能中間咧即係有即係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咁樣樣可以學習下，即係係要有一啲嘅福利嘅，但係唔使去到佢哋咁黐線咯。即係香港你冇可能係徵收80% 税嘅，係冇可能嘅。即係你香港咁樣做，即刻會死嘅 ，overnight 係即刻死嘅。咁所以即係我都相信即係香港係冇可能可以效法到呢一啲國家咁樣。咁但係即係美國啊、澳洲啊、加拿大咧就都有可能可以嘅。咁但係今日所講嘅呢一個話題就係話咩咧？我想都是比较多啲针对咧，即系喺即系呢一啲嘅西方国家嘅左翼嘅说话啦，咁样样。因为最近咧就有一个嘅作家啊，呢一个嘅记者，咁咧佢就叫 Booth 啊 ，B O O T H 咁样样。咁咧佢就最近写咗本书，咁呢一本书咧就系、是、批评咧呢一个嘅快乐指数嘅，即系关于即系呢啲北欧嘅国家咧，佢就话其实咧佢表面上好开心，即系喺呢个指数里边咧佢又好开心，咁但系事实上咧内里咧佢哋系一个極度唔開心嘅國家嚟嘅， 即係表面風光。 係啦，即係佢話其實佢哋即係呢一啲國家嘅人咧，係沉悶、抑鬱、酗酒，甚至咧即係用啲咩嘅方法嚟到發泄佢哋嘅不快咧咁樣樣。佢哋咧係有大量嘅民眾咧係有參與呢一個人獸交嘅習慣嘅嚇。 佢哋係有大量嘅人嘅，咁有幾大量咧？咁一間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間講下啦，呢個就。咁但係即係喺講呢一個話題之前咧，即係我哋澳洲路邊社咧已經係非常出名咧，就係、是、必定咧要講下關於一啲伊斯蘭教嘅嘢咁樣樣啦嚇，即係我哋會有一個每周伊斯蘭教嘅報告咁樣樣嘅嚇，一個報告咁樣樣嘅。嗱咁我哋咧即係可能喺香港啊或者澳洲咧，即係好多人都睇緊呢個嘅亞洲杯啦、足球賽啦咁樣樣係咪嚇？咁但係尤其是喺好多即係中東國家、亞洲國家咧，話即係即係呢一啲足球賽咧係。好重要嘅嚇，即係佢好中意足球嘅咁樣。咁最近咧就踢咗一個即係其中一個球賽啦，就係、是、伊朗對約旦咁樣。我真係講佐敦，伊朗對約旦咁樣。咁即係嗱，睇一場球賽好正常啦，係咪嚇？咁咧喺呢一個伊拉克嗰度咧就有十幾名嘅嘅 teenage 啦，即係年輕人啦，咁樣即係十零歲嘅，咁佢哋咧就係即係趁熱鬧就睇呢一個足球賽啦，同埋喂伊朗對約旦，即係都係佢哋中東國家區咁樣樣，係咪？咁但係咧，即係就俾呢一啲嘅伊斯蘭國嘅分子咧，就發現咗佢哋竟然。膽敢喺度睇電視咁樣，咁跟住咧就捉咗13個小朋友，咁之後咧就喺通街示眾之中咧，就係、是、用呢一個機關槍咧就掃射咗佢哋咁樣嘅嚇、就立即處決行刑咁樣。咁亦都係有另一啲情況咧，就係話呢一啲嘅伊斯蘭國啊，同埋呢啲恐怖分子咧，佢哋即係唔係完全唔中意足球嘅咁樣，因為咧都係有報道咧，就係話即係喺呢個時候咧，即係佢都有即係斬咗啲頭落嚟咧，咁跟住當呢、這、一個一個嘅頭咧係足球咁，跟住就到處喺度踢嘅咁樣樣，嚇、即係呢一個咧就是、我哋而家面對緊嘅一個嘅伊斯蘭國嘅，即、就、係、是、一個嘅情況啦咁樣樣。嗱、咁其實即係我都想講下咧，即係喺布殊時期咧嚇，即、係我哋係從來未見過啲咁嘅嘢嘅，即係冇見過啲咁恐怖嘅嘢嘅。咁當時真係有好多人就話，即係美國好邪惡，即係入侵其他人啲國家，佔領其他人啲國家。咁、但係當時真係布殊佢就話唔係喎，其實我哋係真係撳住緊一啲邪惡嘅勢力。咁但係係啦，捍衞緊自由啊咁樣。咁但係你就，你捍衞緊咩民主啊？有咩民主啊？嚇、有咩邪惡勢力啊？我見唔到喎、咁樣。 係係係。 咁啊， 佢最大聲講呢句， 見唔到，因為撳住咗啊嘛，係咪？好啦，咁所以我哋當時咧，只係見到咧一啲美國嘅壞行為咁樣樣。咁呢一啲壞行為咧，就真係當時係被煲到好大啦，咁樣樣。即係例如嘅捉咗一啲恐怖分子咧，就唔審嘅。咁呢一個喺西方國家當然唔係幾好啦。咁但係即係你試下同即係斬頭咁，跟住之後將個頭踢嚟踢去，同埋即係捉住啲恐怖分子唔審，係咪有一啲差距咧？ 當然啦。 咁嗰陣時候亦都係話，即係美國喺呢個 Guantanamo Bay 嗰度咧，捉咗啲恐怖分子之後，咁之後就將佢哋搭起做咗呢個人肉金字塔啊嘛，記唔記得啊？咁嗰陣時候就哇呢件事好大鑊啊！哇，全世界最大鑊呢一件事啊，竟然將啲人整一個人肉金字塔，有冇搞錯啊？哇，好唔人道！哇，即係哇幾陰功啊！人肉金字塔喎、大佬嚇啊！咁但係今日見到啲咩咧？係捉啲小朋友斬佢個頭嚇。就係咁咯， 不得止， 係咁樣樣咯。咁所以即係兩害相權取其輕，你話邊個好啲，邊個衰啲咁樣樣嚇。嗱，即係當時咧，好多啲左翼人士咧，佢哋就唔相信喺中東有呢個邪惡嘅勢力嘅，因為佢哋相信即係文化多元啊咁樣樣啊嘛嚇。咁所以佢即係只係覺得美國先至係唔好。咁所以佢哋就即係選咗奧巴馬咁啊撤軍啦咁樣樣。咁但係就係因為呢一樣嘢咧，即係呢一啲邪惡嘅極端伊斯蘭教嘅組織咧。就即係顯露自己邪惡嘅一面嚇、即係容許我咁講咧，即係佢真係掀起面紗咁樣， 開始發出嚟啦。 佢哋就掀起面紗，但係唔俾其他人掀起面紗啦。當然佢哋就嚇，咁、你又殺小朋友啊？唔係就咁殺添，即係斬佢哋頭啊，咁樣將佢嘅頭擺喺一啲即係即係一啲 欄杆啊。 欄杆啊，一啲柱上面啊，咁樣樣，咁唔單止係咁，即係佢哋自己喺自己中東國家度自己屙自己搞嘅自己一回事啦，係咪？咁但係佢亦都係從西方國家就徵兵嚇，搞到世界大亂嚇，無論係法國啊、喺澳洲啊、美國啊、德國啊，而家越嚟越。普遍咧就係越嚟越多咧呢一啲嘅恐怖襲擊，嚇呢一種咁嘅襲擊咧喺布殊年代咧，當時係冇見到嘅嚇、但係當時我哋大家只係覺得布殊係 邪惡， 邪惡啦，話佢衰啦，話佢佔領啦，嚇話佢惡啦咁樣樣。美國就並唔係一個完美嘅國家啦，咁我相信冇一個國家係完美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咧，即係自從中學嗰陣時候咧，就已經支持美國。我身邊冇一個朋友、冇一個同學、冇一個先生咧，就覺得我呢樣嘢係啱嘅，所以我成日俾人鬧，成日俾人唾罵咁樣樣嚇。咁但係好似我頭先講，兩害相權取其輕。你睇下呢啲中東國家係乜嘢國家？即係你睇下佢即係伊斯蘭教1400年裏邊嘅歷史係乜嘢？即係麥可麥德。 德喺度嗰阵时候咧，佢就走去杀人吓、嗯啊，就抢掠、奸淫掳掠咁样样。好啦，咁跟住咧，即系当麦可麦德死咗之后咧，佢就有两个唔同嘅党派，咁跟住咧就大家屠杀、大家奸淫掳掠，兼且再奸淫掳掠其他人，即系你见到个历史系咁啊嘛，大佬。咁同埋咩咧？好啦。美國是會有時做啲唔啱嘅，即係佢哋係會放飛彈嘅，嚇佢哋放飛彈係可能殺人哋成家人嘅，嚇、嗯、甚至可能係炸一間學校嘅。咁、嗯、但係記住係咩咧？即係好似巴勒斯坦咁樣樣咧，呢一啲嘅恐怖分子最中意咧就係匿埋喺民居，嚇匿埋喺醫院， 就揾啲小朋友啊、民居啊、 做 啊人民啊嗰啲市民嗰啲， 匿埋啲學校咁樣樣，嗯、即係所以其實咧，你活喺呢一啲國家裏邊咧，真係即係你投胎唔好彩呢叫做嚇係咪？咁、嗯、但係。喂，当呢一啲恐怖分子咁样做嗰阵时候咧，佢哋系有 reward 嘅，吓，即系佢哋系有奖赏嘅。个奖赏就系咩咧？佢系反而得到更加多支持嘅，即系好似每次哈马斯即系将啲恐怖分子收埋喺啲救伤车里边嘅、医院嘅、学校嘅、有小朋友死嘅或者有平民死嘅，反而系攻击嘅，唔系攻击哈马斯。你点要匿埋喺啲民居嘅地方？嗯、反而系以色列俾人闹嘅，佢、嗯、就系想见到咁啊嘛。咁所以佢哋每次做呢一样嘢嗰阵时候，就会得到赞赏，就会得到奖。想咁樣，即係例如喺巴勒斯坦咧，其實好多人咧，即係好多巴勒斯坦，佢係想平平安安、簡簡單單。有好多 case 就係點樣咧？就係、是、好啦，以色列軍嚟到啦，咁樣啲人民想走啊，佢、想走噶，咁、但係咧就係、是、哈馬斯咧就揸槍。就 指住要留喺度， 逼嗰啲即系成家人要留喺间屋嗰度，仲喺即系呢一家人嗰间屋嗰度咧，嗰度门咧就放炸弹吓，咁样样开门嗰阵时候咧，成间屋会冧。 即系咪都会死？ 系啊，咁以色列兵嚟到嗰时候咧，开门，咁跟住之后炸死嗰个以色列兵 ，good one win， 成间屋冧咗，成家人死晒，跟住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啲左翼咧就以色列有冇搞错？你咁样杀晒成家人啊！你整冧人哋间屋啊！就咁样样啦，咁跟住哈马斯就 good 就咁咯。嗱，我哋呢个世界即系而家就变成咁样咯，系咪？所以美國咧就唔係完美，美國一定唔係完美，但係你唔會見到美國佬嚇，即係從人哋父母手中咧捉個小朋友女仔，咁跟住之後咧就斬人哋個頭落嚟，逼人哋老豆老母睇，跟住將佢個頭踢嚟踢去。你會唔會見到美國人咁樣做啊？ 唔會， 美國人唔會咁樣做，最多放個飛彈殺咗你。咁但係點解會殺你呢？因為佢覺得呢度有恐怖分子匿埋喺度。咁呢啲恐怖分子係做啲咩行為嘅咧？就係、是、將人哋父母手中偷一個小朋友翻嚟，咁跟住之後就斬人哋個頭，咁樣踢嚟踢去，就係、是、殺呢一啲咁嘅人。如果是不觉意杀到一家人的 ,so sorry, 我不觉得他即是我不觉得他是特登。因为如果美国人这样做的只是害到自己，而他们每次这样做就真的害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即是目标的这样。两害相权取其轻咁样咁，所以即系美国咧，即系喺布殊时期咧，就哇日日俾人闹嘅。我而家留意到咧，而家好少人闹美国啊。 系啊， 吓啲左交收晒声啊。 系啊， 咁点解咧？就系因为而家知道濑咗嘢啊嘛，而家知道系咪啊？即系你而家仲赖布殊啊？你而家赖奥巴马啦？而家就你点解搞到中东咁乱啊？系咪先？嗱，所以咧，即系一个国家点样系可以显示到自己个用处系咩咧？就系、是、咧，你最好唔喺度啊！吓，即系如果你喺间公司里边，你发觉自己系好重要嘅，最好咧就系请三个星期假。吓，我唔喺度，他你点搞？ 嗯， 系咪先？吓，即系啲老婆同埋啲老公都系噶。嗱，即系啲老公如果即系自己结结啊咁样样，咁跟住之后老婆好，我一个星期唔煮饭，他你点死咁样样？吓。香港可能冇乜所謂啦，因為 出街食 可以出街食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唔洗衫咯咁樣樣嚇，或者屋企嗰啲嘢真係擺到亂曬咯咁樣樣。 打個比喻啫， 嚇、打個比喻，即係你點樣係可以突顯你嘅重要性咧？就係、是、你 置身其外 嚇， 喺出面走個圈 係啦。咁美國就係咁啦，喺咁所以而家 perfect 啊，就係咁樣。所以呢件事唯一好處咧，就係即係引證到，即係我喺中學期間，即係十三四歲嗰陣時候，一路俾我側邊啲人指指點點鬧啊咁樣樣，即係我而家有啲心涼咯咁樣嚇。因為你成日話即係美國引起混亂啊嘛。好啦，咁照計如果撤兵嘅，咁應該好和平啊。 天下太平啦。係 啊，咁而家。不和平、啊、反而全世界仲乱添，仲唔系净系中东国家乱、啊，系西方国家都乱埋一份添、啊，咁样样系啦。嗱，咁即系所以大家应该系即系系即系审查下自己咯，咁样样即系知道当时发生啲咩事咯。咁即系咁，但系我都明白咧，即系尤其是香港人咧，即系睇嘅西方资讯咧，即系都系反美嘅， 都系左倾 吓，都系左倾嘅。咁呢一个系可以理解嘅，即系但系好多香港人觉得自己左倾啊，即系好时尚、好时髦、好巴闭啊，咁样。咁但系 諗嘢獨特啲啊， 尤其是香港人要知道係咩咧？香港人得到嘅美國嘅資訊咧，係來自美國嘅傳媒嘅。 係啊， 咁美國嘅傳媒點解係咁反政府、咁反美國咧？就係、是、因為傳媒係監察政府，喺美國自己裏邊監察政府。但係你唔好喺外邊見到人哋監察政府，淨係話人哋唔好嗰啲嘢，就覺得人哋國家真係唔好。因為你身為一個傳媒，你唔係好似人民日報咁樣樣啊，即係你唔係要不停讚咗政府做得好，即係一個好嘅國家，一個自由民主嘅國家，反而嗰、那個媒體對呢一個政府嘅抨擊咧，就係更加大嘅。所以如果我係即係坐喺外邊嘅，咩都唔知嘅，我淨係睇報紙，我一份報紙睇《人民日報》，一份報紙睇美國《紐約時報》嘅。如果我乜都唔識，我覺得邊個國家好啲啊？ 嘅《人民日報》 我會覺得中國好啲。哇，中國真係人間樂土喎！哇，講到呢個政府原來咁好嘅，打擊貪腐嘅，好啊，非常之好。哎呀，美國真係唔啱啦，做咩要去到中東打仗咧？咁樣樣，即係你會咁樣睇啊嘛。咁但係香港人好多唔知道嘅就係咩咧？即係你因為係住得咁近大陸嗰陣時候咧，你就知道《人民日報》嗰啲係假嘅咁樣。好似香港都係，你點樣先會見到香港係一個越嚟越民主嘅情況呢？咁樣樣就係如果香港係有好多報紙、有好多報章係批評政府嘅，好似九七年之前咁樣樣嘅，咁你見到呢一個反而係一個好嘅社會。 因為有言論自由， 係啦，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啲報紙冚唪唥係歸邊嘅，全部都係讚政府，全部都係建制派嘅咁樣樣，親中嘅咁樣樣，你覺得呢一個政府係咪因此係好啊？咁所以唔該大家用腦諗下啦，其實即係你睇嗰啲報紙。引述嘅咧，其實根本就係引述翻美國自己嘅新聞嚇。美國嘅媒體點解成日鬧美國政府咧？就係因為美國好，咁所以即係當時好多人真係都支持奧巴馬，即係覺得奧巴馬去令到呢一個世界更加好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事實上其實而家唔係咯嚇咁樣。咁即係呢個時候呢，即係都想做返啲即係網上嘅回應先嘅，因為上個禮拜即係都有講返啲一啲伊斯蘭教事件啦，咁樣就係、是、講返呢個法國嘅 Charlie Hebdo 嘅嗰件事件啦，我是查理啦。咁啊，聽眾話咁樣，即係咧，佢就引述咗一單新聞，佢就話咧喺呢一個嘅中非共和國裏邊咧，就一啲基督徒咧就係用刀嚇，即係用啲 machete 啊，即係嗰啲即係彎刀啊咁樣咧嚇，你會追殺一啲伊斯蘭教徒咁樣，咁跟住咧就係追趕佢哋，趕佢哋走，同埋燒佢啲清真寺。咁佢亦都話咧係即係伊斯蘭教徒咧喺嗰個國家咧係少數嚟嘅咁樣嚇。咁就即係我回應下啦呢、這個咁樣，即係我諗呢一個嘅意思就即係話咩咧？就係、是、暗示話即係其實基督徒啊伊斯蘭教徒雙方都是華人嘅，所以我哋不應該因為咁樣而係 逐高打沉，係 judge 佢哋咁樣樣。咁呢一個講法咧，都好多時聽到嘅，所以今日都想正視一下呢一個嘅講法咁樣嚇。嗱，咁即係首先啦，就係、是因為我自己對呢個非洲政治就唔係太熟悉嘅咁樣，咁呢個其實都好正常嘅。咁但係我所理解嘅就即係咩咧？就係咧，即係喺近呢幾日咧，就係呢一個非洲嘅即係唔知佢係咪總統定係咩，但係呢一個領袖咧就係卸任咁樣樣嚇。咁點解佢卸任咧？就係因為咧即係佢已經管唔到呢一個國家啦。咁但係呢一個總統點樣係即係登位嘅咧？咁樣樣就係因為咧當時咧佢係有一個嘅流血嘅政變咁樣樣嚇。咁咁因為喺呢個中非共和國咧，其實大部分咧係。是 Christian 嚟嘅，即係呢一個比較多 Christian 嘅咁樣。咁但係咧呢一個嘅政變嘅呢一個領袖咧，佢自己咧就是一個 Muslim 嚟嘅，即係佢係伊斯蘭教徒嚟嘅咁樣嚇。咁即係你一個少數嘅伊斯蘭教徒，你而家管一大部分基督教徒喎，咁又正，即係咁同仲係透過政變嘅方法嚟到登位喎，咁樣。咁所以即係點解基督徒咁樣做咧？基本上呢一個係一個還拖嘅行為嚟嘅。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即係呢個似係一個比較即係政治嘅一個嘅因素係多過一個同宗教有關係咯，即係唔係呢啲即係中非共和國啲基督徒唔係話我睇聖經得到呢一個嘅啟示就要殺呢一啲伊斯蘭教徒，即係覺得唔係咁嘅，即係覺得係比較人性啲、比較 natural 啲嘅咁樣。咁同埋咧，即係有好多人就會話，即係伊斯蘭教徒、基督徒都有衰人咁樣，咁所以咧就唔好即係一竹篙打船人。咁我想正視下呢一個嘅講法嘅。咁樣，我哋其中一樣好容易要做嘅就係咩咧？我就要睇下呢一個教導到底係咩，即係正所謂一樣米養百樣人嚇，即係你一碗飯，你可能養到八個好人，有兩個壞人嘅，咁你唔可以話即係呢碗飯到底係好定係壞咧咁樣嚇，又或者一本書嘅，一本書咧就可能會引發人哋做幾樣嘢嘅咁樣，第一就係支持佢，做足呢一本書教你做嘅嘢。第二咧就係、是、反對佢嚇、即係反駁呢一本書所講嘅嘢。第三咧就係、是、唔理佢咁樣。咁但係即係呢三個咧，其實都係一個一個正常嘅反應嚟嘅。咁你睇任何一本書啊，或者有任何嘅資訊啊，你都係會有呢三種嘅反應。咁但係好重要嘅就係、是。 呢本書到底係講啲咩咧？咁樣樣嗱，即係例如嘅，如果我係話你而家要偷嘢，你而家要偷嘢咁樣，咁有啲人咧就聽到我咁樣講，你而家要偷嘢，真係去偷嘢嘅咁樣樣。有啲人咧，佢會反駁嘅，咦有冇搞錯？我仲要偷嘢，偷嘢係唔啱嘅咁樣。咁所以即係佢反而會出嚟咧，就真係豈有此理！既然有啲人成日喺人哋依邊話要偷嘢，我要四條話俾人聽，叫人哋唔好偷嘢咁樣。咁亦都係有啲人咧話我偷唔偷又关你咩事？我自己想偷就偷，我唔偷就唔偷咁样。咁但系我讲嘅呢一句说话，佢自己本身系好嘅定系唔好嘅咧？系唔好噶嘛？所以你一定系要翻翻去睇翻佢个原文到底系讲啲咩咯？咁样嗱，即系有好多人都系话，即系伊斯兰教徒大部分咧都系和平嘅人， 呢个 peaceful people 吓咁样。呢样嘢咧，我系赞成嘅，我系赞成 most Muslims are peaceful people， 我绝对赞成。咁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咧，即系我好清楚，即系人哋对圣经嘅反应咧。都是有个三种跟从、反对或者不理会，是有这三种的反应的这样。那例如的即如果你是跟着圣经的教导这样，如果人家是找把刀扛住我条颈的，这样要叫我改教的，照计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跟足圣经的教导，我应该怎么做呢？ 唔改咯， 我应该唔改，应该信道吓。点解咧？因为耶稣佢自己都系咁，耶稣自己佢咁样做，佢嗰啲门徒都系咁做。咁同埋喺圣经嗰度，即系佢都话，如果你唔肯喺其他人面前认我，上到天堂嗰阵时候，我都唔会认你。 冇错 吓，咁所以即系如果你系真系相信有永生嘅，你就最好最好系即系殉道啦咁样。咁而事实上真系喺即系罗马嘅期间啊，即系好多人好多基督徒都系咁样噶，即系俾人扛住条颈啊，俾人推入狮子坑咁样，系咪？咁佢哋嗰阵时候真系都系唔肯改教，系啦，唔肯屈服。咁所以就殉道咁样，亦都系有另一个故事啦。但系如果佢真系即系道行未到嘅，咁样讲啦，叫道行未到嘅，即系我讲圣经嗰个道啊吓，道行未到嘅，即系好似当时彼得啊，好出名就系三不认主，就系因为佢惊啊嘛，佢熬底啊嘛，系咪？即系系啊，之前佢同耶稣唔系，我一定会撑你嘅。咁跟住过咗之后嗰日就唔识佢啊，边个嚟噶？走开，我唔识佢嘅咁样样吓。咁圣经啊，同埋即系基督教嘅教导咧，就系、是、教你当人哋揾把刀扛住你条颈嗰阵时候，你就必定系要认耶稣，系咁样教嘅。咁但系事实上，你真系睇下你身边嘅基督徒，或者成日问下，系有几多人当系有把刀扛住条颈，真系会咁样做？咁我相信大部分人会，我唔识佢噶，耶稣边个嚟噶？大部分人系会咁样样吓。咁但系你可唔可以因此咁样就话，基督教系一个懦夫嘅宗教？是一个怯懦的宗教。你梗不可以这样讲，因为其实基督教即是你只是看他这个 part， 即是他一个英勇的宗教，即是人家扛住你条颈你都一定要认耶稣，这样是几英勇的一件事。但是当人家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不可以说他这个宗教是 懦夫 或者不英勇这样。同样地，事实上是什么呢？你不信你自己 买本可能经回家看看。可能经真的教伊斯兰教徒呢是要杀一啲不信者嘅，咁同埋即系强暴啊，同埋杀人啊咁样样嘅， 抢掠啊，乜嘢衰嘢都要做。 同埋咁我唔敢咁样讲啦，即系咩叫衰咧？即系用呢个后现代主义嘅方法嚟睇，咁呢一个亦都系事实上咧，伊斯兰教系点样传开嘅咧？就系咁样样吓，因为嗱，即系耶稣佢系殉道啊嘛，佢真系殉道。耶稣有冇杀人啊？佢冇杀人吓。穆罕默德佢有冇殉道啊？佢冇。佢有冇杀人啊？佢有。咁所以你要睇翻呢一啲宗教领袖所做啲咩？基督徒要效法耶稣，俾人杀。伊斯兰教徒要效法穆罕默德，要去杀人，吓就系咁简单。咁系咯，咁当时穆罕默德咧，佢真系事实上佢真系杀咗好多人，亦都系叫佢啲信徒咧系要跟住呢样嘢嚟做啊。嗱，我企后一方面用一个即系所谓好不偏不倚嘅方法嚟睇呢一样嘢，我觉得系点咧？基督徒嗰、那个其实基督徒同埋同埋伊斯兰教徒嗰两个目标咧都系一样嘅。而在他们的眼中呢，这两个的行为呢都是正义的，都是正义的。我们就当即有一间屋呢就是火烛的，这间屋火烛了样，但是里面有些人陷阱不知道。基督徒呢就会怎样呢？他冲入间屋那里，然后之后呢就用阴声细气的方法跟教练说，哎呀，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阻你一阵啊？系啊，你而家厨房咧，而家着紧火啊！如果你跟我出去咧，咁咧你就可以唔烧死噶啦。你而家唔信我住啊？我唔紧要噶，咁但系咧，即系当你觉得热嗰阵时候啦，你就会知道。咁跟住嗰阵时候咧，你再打电话嚟揾我啦。咁咧系啦，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咧，可以随时揾我，咁可以嚟帮你。嗱，基督徒就系咁嘅，但系伊斯兰教徒咧，就佢就唔系咁啦，佢。 大镬啦，火烛啊，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就话，喂，我哋要快啲走啊，火烛啊，火烛啊，咁样样，咁跟住坐喺度咧，黐线嘅，我唔信，咁样样，咁跟住个伊斯兰教徒即刻攞支枪就怼咗一个人，我而家话俾你听，而家火烛，我要救你出去，你唔出去嘅我就怼冧呢个，咁样样，好，你唔信啊嘛，嘭怼冧，咁跟住之后其他人，哇，佢真系嘅，咁跟住即刻冚啦冚棒跑晒出去咁样样，所以即系双方面嘅方法咧，都系希望咧可以将人带到上天堂嘅。是不是我问你哪个方法即是用人的方法来看哪个方法是比较有效率一点呢我相信是用支枪指住是最简单的。所以即、如果这个即阿拉神使用这个方法来到、令到人信他的、喂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我们不可以说这个是邪恶的、是不是、即其实小孩都是这样的。小孩就是说、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妈妈呢、即系啲小朋友咁跟住搞啲辣椒，啲阿妈叫佢唔好搞咁样，咁跟住你叫佢唔好搞都唔搞， 硬系要掂啊！ 咁跟住之后咧，成堆辣椒塞入佢个口嗰度嘅，咁跟住你试下再搞，就成堆塞入你个口嗰度。喂，其实嗰个效果都系咁样啫嘛，我就要吓你，或者系话嗱，你做嗱呢堂有啲阿妈好中意系咁嘅，嗱你再曳嘅话咧，你就要俾呢个乞衣捉咗佢噶啦，就讲呢啲说话啊嘛，都系用嚟吓人啫嘛、其实所以即系唐人嘅父母基本上都系用伊斯兰教嘅方法咧嚟到教子女嘅，所以其实呢样嘢系。OK 喎，即係我哋唔可以話呢樣嘢係邪惡，我只可以係話我唔信呢樣嘢咯，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如果伊斯蘭教嘅教義係真嘅，我相信呢一個係一個最快同埋最好嘅方法，即係用嘅方法嚟諗啊嚇。最快同埋最好嘅方法咧，係可以救贖哇幾多嘅靈魂咁樣樣。咁所以咧，你就唔好話佢亂咁殺人係衰喎，咁樣樣嚇。咁但係呢一個就係佢哋嘅即係傳道嘅方法啦，咁樣樣。咁但係嗱，事實上。Actually 真係有幾多個伊斯蘭教徒係真係想效法呢一樣嘢嘅咧？咁樣樣嚇，因為佢哋亦都係好似基督徒咁樣有三個 choice 啊，佢可以跟隨，可以反對，可以不理會。大部分人係想簡簡單單有一個 nice happy quiet life， 簡簡單單有個生活，開盤生意或者打份工嚇，同側邊嗰啲人做朋友，住喺澳洲都唔知幾好，簡簡單單咁樣。誒、即係伊斯蘭教唔係一定要咁樣嘅，咁樣樣好似基督教徒咁樣樣啫嘛，即係即係。有把刀行住你咁样，哎，唔系一定要殉道嘅，我相信耶稣系会了解我嘅，咁样样，系啊，嗱，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啊嘛，哇，而家行住我死咗嘅，哎，咁我咪冇咗咯，系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唔死咧，可能我可以以后用其他方法继续效法耶稣，咁样样讲嘢嘛，系咪？即系所以我哋见到咧，其实即系我明白点解大部分嘅伊斯兰教徒都系和平噶，因为佢根本就系想咁样样啊嘛。咁但系我哋唔可以因为咁样样而觉得哦，所以伊斯兰教就冇事啦。咁我哋一定系要睇翻佢嗰个原文系教啲乜嘢，系教啲乜嘢？呢一个系一个主要嘅问题。咁同埋另外最主要嘅就系咩咧？就系、是你見到好多恐怖分子啊，咁樣樣咧，極端分子咧，即係佢哋唔係冇讀過書啊，俾人呃啊嗰啲咁樣樣嘅。我相信喺中非共和國嘅嗰啲所謂嘅基督徒咧，佢係未必識字添啊。其實我覺得佢哋，即係佢哋唔係話讀完好多年嘅神學院啊，咁跟住之後咧就得到神俾佢帶領嘅啟示啊，係要即係要用刀嚟到追趕啲伊斯蘭教徒。我覺得絕對唔係咁咯，即係我覺得佢係冇讀過書嘅咯。其實我覺得係容許我，即係容許我講啲歧視啲嘅説話咁樣樣嚇，因為即係呢個只不過係睇 statistics 嘅啫，係睇。嗰一啲國家咧，即係佢嗰個教育水平咧係低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唔見到有好多人咧，即係從一啲嘅即係出名嘅神學院出嚟咁，跟住之後咧就帶領呢一班非洲人咧，就係要即係領呢一個嘅領袖倒台啊！即係我都冇見到呢一啲嘢咯。咁但係反而嘅，你睇下伊斯蘭教嘅恐怖分子同埋極端分子，佢就係來自一啲最 top 嘅伊斯蘭教嘅大學，係 啊， 佢哋甚至喺西方國家咧係得到高度嘅教育。好多是医生、专业人士、飞机师、工程师，他们就做了恐怖分子了。但是我们调转的，见不见到有很多读过很多书的基督教徒啊，去读完神学院啊，之后就去这个中非共和国，就带领这一班人去杀这一班伊斯兰教人呢？那我见不到这件事了。所以这两件事就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咁同埋另外咧，即係我覺得身為基督徒咧，真係好難搞好多時候。咁大家都要理解嘅就係咩咧？即係一方面咧。 有啲人咧就話：哦，你基督徒就算俾人蝦到上心口嘅，喂，耶穌唔係教你打一邊面， 啊、 要俾人打埋另一邊面嘅咩？嚇、 啊、 咁、啊、樣咁誒咁，所以人哋做得唔啱嘅，你為佢祈禱算啦，你出咩嚟講嘢啊？咁樣樣咁、嗯，所以事實上即係有啲牧師走出嚟啦。咁跟住之後就係話：誒、我哋嘅終極目標咧，真係唔係追求民主個。咁跟住就俾人上 Facebook 喺度鬧啊，咁樣樣。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或者當他們不出來的，他們真的祈禱的時候，人家說：喂，你不是應該為民主發聲的嗎？ 是啊，還要收收埋埋， 你不是應該出， 自己做 自己的東西，你不是應該自己出來的嗎？你祈什麼禱啊？這樣，所以兩方面都一定被人罵的，這樣，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要看回他原文是怎樣教，這樣。咁同埋即係照計基督徒都唔應該太過介意嘅，因為俾人鬧係冇乜所謂嘅。照計就嚇，即係耶穌講過咯，即係人哋打你一邊面，俾人打另一邊啊嘛。咁同埋即係之前即係已故嘅領袖，即係俾人掟落獅子坑，而家俾人鬧兩句，咪由得人鬧係咪咁樣？嗱咁有另外一個嘅即係網上嘅回應啦，就係關於呢一個德國嘅抗議嘅咁樣。咁就有啲德國人咧就係走出嚟抗議，就反對呢一個伊斯蘭教咁樣。虽然是这样，但亦都是有一个的反抗议，即是 counter protest 这样。咁有位听众咧就话，即系呢个好正常嘅，因为德国人咧就系怕俾人话系种族歧视，因为咧佢哋唔想咧就系翻翻去当时纳粹主义咁样样。佢个睇法就系咩咧？就系呢啲反伊斯兰教徒嗰啲人咧就系种族歧视嘅，咁、所以佢哋咧就系相等于纳粹党啦咁样样。即系呢个就讲法啦。 呢、 这 个论点。 我而家見到咧，真係好多左翼嘅媒體咧，真係都有呢一個論點嘅。咁但係其實呢一個論點咧，真係極度低 B 同埋戇居嘅咁樣。嗱，即係我要解釋一下點解先。因為咧即係佢哋就話嗱啲，即係有一班人就走出嚟就係反對伊斯蘭教徒嘅極端行為啦、包頭啦、各樣咁樣，即係覺得佢哋嘅文化咧就融入唔到去德國啦咁樣嚇。就呢班人就俾人話佢哋係新納粹黨咁樣。但係我哋要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咩？纳粹党最出名做得最错的坏事就是咩？ 杀犹太人。 杀犹太人吓，好啦，家阵喺呢个世界里边最想杀犹太人系边啲人啊？ 伊斯兰教人。 好啦，嗱，当时咧希特拉咧系同阿拉伯人合作咧嚟到杀犹太人嘅。希特拉同埋伊斯兰教个关系咧系极好，亦都系有好多伊斯兰教徒系支持希特拉嘅。咁我而家引述希特拉曾經講嘅説話啦，佢就話 the only religion 啊，即係佢用德文講啦，咁樣啦。咁但係佢 the only religion I respect is Islam， the only prophet I admire is the prophet Muhammad。佢話我唯一所尊敬嘅宗教只係伊斯蘭教，我唯一所仰慕嘅先知就係穆罕默德。好啦，佢另外就咁樣講咯，佢關於德國佢係咁樣講嘅，佢話 you see it's been a misfortune to have the wrong religion 嚇，即係基督教對佢嚟講係 the wrong religion 嚟嘅 ，the Muhammad religion。W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compatible to us than Christianity. Why did it have to be Christianity with its meekness and flabbiness? 即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德国的不幸呢，就是选了一个错误的宗教，就是基督教了。他就说呢，穆罕默德的宗教，就是伊斯兰教呢，是比基督教呢更加配合的。那他就说，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这么温顺、这么软弱的宗教呢？这样。而在法国，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呢，他们走出来是是示威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些 banner， 他就说 Hitler didn't finish the job， 即是希特拉的工作未完 成、 要我们继续搞定这样。他拿起这些牌的时候，他是襲击一班犹太的小朋友在巴黎，上年2013年。在上年的6月呢，也都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班伊斯兰教徒都是揸住告示牌样，就是 Hitler was right， 希特拉是正确的这样。这个呢就是在英国所发生的。咁所以真係喂，到底家陣邊個係新納粹黨呢？我哋可以問下，到底係反伊斯蘭教嗰啲係新納粹黨啊，定係支持伊斯蘭教嗰啲係新納粹黨咧？咁一啲都唔混亂，即係所以根本咧呢一啲就係左膠嘅混淆視聽嚇，即係呢唔係唔覺嘢，佢係特登嘅。根本即係如果你係即係覺得希特拉係有問題嘅咁樣，你會係企喺第二邊咯。因為其實喺歐洲國家最容易點樣會重蹈覆轍呢？就係因為極端伊斯蘭教徒先至會引起。好，咁我哋轉咗頭翻嚟咧，就繼續講下關於呢一個嘅快樂指數，咁同埋睇下咧，即係丹麥點解唔係一個快樂嘅指標啦。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欢迎翻嚟第二节嘅澳洲路边社，系个细聪同埋 Ivy 嘅 ，Hello Hello。 Hello. 好啦，今日咧就讲下关于呢一个快乐嘅指数啦。咁咧、大家都相信有听过呢样嘢噶啦。咁样，咁我讲下啲 ranking 先啦。咁咧，嗱，咁头嗰五个国家咧就有丹麦、啊挪威、瑞士、荷兰同埋瑞典啊，冚唪唥都系北欧嗰啲国家咁样。嗱，咁咧，哇，原来澳洲咧都排得好高噶，排第十噶，其实都。 我都 OK 喎。 OK 啊，呢个系上年嘅 figure。 都几开心啊！ 嗱，你呢个估唔到啦，排第十一系边个咧？系以色列。因为咧好多时候你睇以色列，哇，真系好大压力啊，即系 战争啊， 系啊，好多战争啊，咁样样。喂，但系其实原来喂嗰啲生活系 OK 嘅，原来系 可以考虑下。 冇错。嗱，香港咧就唔系太开心嘅啫、就排第64，但系都好过中国，中国咧排第93咁样。咁、即系香港其实都落后于菲律宾啊，同埋好多東南亞國家，嚇東南亞嘅國家啲人都 happy， 應該越南嗰啲仲開心。 越南都 happy， 你其實去咗啲國家咧，你見人個都笑噶，啲人都泰國啊，啲人都笑噶，都開心噶， 好親切啊，好開心啊啲。 咁但係真係最差嗰啲國家咧，係南亞洲啦嚇，同埋中東啊、非洲國家咧就最差嘅咁樣樣嚇。咁、好似頭先喺節目開始所講啦，就係、是、即係好多人咧都見到呢一啲北歐嘅國家咧係咁好喎，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想效法佢哋啦咁樣樣。咁其中嘅説話咧就係話，因為佢嘅福利係。好好嘅， 超級好。 係啦，咁即係例如嘅，佢嘅税收咧係去到即係六成至八成咁樣樣嘅嚇。嗱、咁即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即係我就唔係太過支持呢一個福利主義咁樣樣。嗱、咁即係我就唔係。即係話咁極端嘅嚇、即係就唔好話咁你係咪啲阿婆要坐喺街邊乞食餓死嘅你先開心啊！即係我唔需要聽到呢啲説話，因為其實即係阿婆瞓喺街邊餓死，同埋即係抽80%税，即係中間好似學梁振英先生話齋，真係有好大嘅空間嘅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如果你係喺澳洲啊，其實即係唔需要效法呢啲國家咯，只需要係話唔需要效法呢啲國家，因為我哋喺澳洲啊、美國、英國咧，真係好多啲左膠咧，就係即係不停就係要求咧要收更加多税啊，有更加多嘅社會福利啊，就會令到我哋咧好似呢一啲國家咁開 心 㗎啦， 安穩啊！ 但係其實澳洲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即係其實福利已經係唔錯㗎啦，咁樣樣。 我覺得好好啦，如果比香港嘅話。 其實香港都可以嘅，其實香港都嚇，咁但係有好多人係即係唔願意攞咁樣，因為佢覺得咁樣做係 冇腰骨 嚇，冇腰骨嘅係唔好嘅。咁、但係啲大陸人嚟到，佢哋哇好疏乎嘅喎， 係啊，我又好想收喎，又唔使做嘢喎，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照計，如果你係睇香港佢自己嗰、那個即係法例裏邊啊，或者係佢嗰個社會福利嘅制度咧。 都是完善的， 照計是不應該咁多阿嬸在街上面執紙皮和執罐頭的、但是可即你不是話抌多啲錢落去就好啲咯，即係而家話俾咁多錢佢，你不是話俾多啲錢佢，佢就不會做呢樣嘢噶嘛。即係家陣係即係要有更加多的可能社工啦，咁樣就話俾呢婆婆聽，就即係話唔係啊，其實即係香港養你是應該的咁樣樣。 同埋我相信咧，香港嗰啲公公婆婆始終係即係。Chinese 唐人的思想咧，佢哋覺得第二 唔係 Chinese 唐人呢啲香港人的思想，因為大陸人嚟到唔係咁樣。 呢啲係即係想要啲仔女啊或者孫啊嗰啲咧，俾自己錢咧，仲好過政府俾佢錢咯、 咁樣樣嚇。咁但係好多時候佢冇咯，咁所以都要自己即係執紙皮咯咁樣樣嚇。但係我都有時聽啲情況就係話，即係自己係有仔女，但係自己都即係有俾錢佢，但係佢都照執紙皮嘅，即係都有啲咁樣情況。 零用錢啊嘛， 係咯咁樣樣嗱。咁即係咧，其實香港嘅另外最緊要就係咩咧？即係好多人覺得即係香。應該派多啲錢啦。但其實咧，香港而家有嘅貧富懸殊問題咧，其實同社會福利咧係冇問題，即係冇關係，冇關係嘅。即係你而家係有窮人，我當你每年政府都派4000蚊俾佢哋好未？你唔會因為派4000蚊俾佢，咁跟住之後佢會變咗有錢噶嘛？嚇、佢最多可以交多一個月租，即係嗰一個月真係可以食得好少少。但 係 佢永遠都係。都是窮的嘛，仍然都是。 你知不知道那一年香港派6000元，我問過我身邊的朋友，沒有一個是會儲低這6000元，這6000元來做什麼？買東西和去旅行。 不是，你的朋友當然是這樣，但我講就算是基層人士窮那些，你給6000元他都沒有用的， 治標不治本。 你不會給了6000元他，他之後會變成有錢，或者去變成有向上流的力量的。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呢？就是土地供應的問題，因為土地是生產力最主要的一樣嘢嚟㗎，咁樣樣，因為即係你喺澳洲嘅，你 你就算是在大陸買一lot貨回來，然後即係擺喺街邊賣嘅，你都要有地方可以擺到啊，大佬！即係你在香港是冇啲咁嘅地方喎。咁而亦都係因為土地供應低嚇，咁所以咧即係租金就貴。咁尤其是啲租金即係揸住喺即係幾個地產商手上喎，咁樣。咁所以做生意嘅就一路被壓迫咁樣。咁跟住咧係啦，人工咧就冇得越嚟越高啦，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啲錢去曬交租嗰度啊嘛。咁同時咧即係所有物價咧就越嚟越貴，點解咧？因為啲租咁貴啊嘛，咁樣樣。咁跟住你當你啲嘢貴，你來貨價又貴，咁跟住之後你又要加價。咁跟住咧你如果係員工嘅，你出去買嘢，咁嗰啲嘢又貴。即係香港嘅問題咁，即係最重要嘅。是土地供应的问题，另外就是缺乏一个市场竞争法的问题。即是在澳洲呢，即是有一个叫即是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即是这个的这个部门呢，主要呢就是make sure 这个经济里面呢是有足够的市场的竞争的咁样。即是例如的，如果我是开生果铺的咁样，咁之后隔离开了一间大财团的 supermarket 咁样，咁我今天呢苹果卖五蚊的，咁跟住隔离超級市場咧就二本商人咁樣，咁跟住之後佢你賣五蚊，我賣四蚊，我士多啤你賣十蚊嘅，佢賣八蚊，即係每一日嚟 check 我啲價錢嚇，頂我難事。佢可能蝕錢喎，但係唔緊要，佢多除少補，其他地方賺翻咁樣。咁跟住到有一日咧，我執咗粒啦咁樣，咁跟住我執粒之後咧，佢就可以 肆無忌憚 啦，係啊，就可以加價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呢一邊就賺啦，就整死其他啲地方。咁澳洲呢一個 ACCC 咧，就係防止呢一啲事情發生嘅咁樣。咁所以你見到澳洲咧係好多小生意嘅。咁但係點解香港係冚唪唥冇曬嘅咧？咁樣 就係大財團收購。 係啦，就係因為有呢一個 competition 嘅問題咁樣。喂，就算香港有好多嗰啲即係嗰啲地產商都係㗎，即係你係同呢一間嘅電信公司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呢棟樓嘅全部都只可以用呢間電信公司嘅 internet 咁樣。係 啊， 係啊。即係你喺澳洲咁樣犯法嘅，你唔可以。你一定是要俾 choice 咁樣樣嘅，咁所以點解啲嘢越嚟越貴咧？就係因為冇足夠嘅競爭，亦都係冇競爭法嚟到保護一啲嘅商户咁樣樣。第三個問題咧，就係香港係冇限制海外嚟嘅人口或者外邊嚟嘅人口咁樣樣，因為香港已經係過咗自己嘅 capacity 噶啦，已經係嚇。咁所以即係呢幾樣嘢就係導致咗一個嚴重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令到香港人係缺乏機會，即係香港人要嘅唔係派四千蚊啊，香港人。要的是機會的，所以即係點解你見好多啲即係高官就出，四五十年代夠好多人好窮啦咁樣，依個係事實啦。咁之後佢就話，所以就唔應該派錢嘅。咁呢個都講得通啊。點解？因為個 focus 錯咗，因為我聚焦係錯咗。個聚焦唔係喺貧富懸殊嗰度，個聚焦唔係喺政府派唔派錢嘅問題嗰度，個聚焦係。香港有冇機會啊？以前香港真係四五六十年代，你努力你就有機會嚇，遍地黃金，睇你識唔識執。美國、英國、加拿大都有貧富懸殊嘅問題，當然冇香港咁嚴重啦。咁但係呢一啲國家係一個有機會嘅國家，每一個人都可以開小生意咁樣。所以咧，其實小生意係好重要嘅咁樣。戴卓爾夫人咧曾經喺演說嗰度就咁樣講嘅，即係佢就解釋點解佢支持小生意。咁跟住之後佢就話小生意就係代表自由同埋個人嘅獨立。佢就係話小生意係自由社會嘅根源嚇。香港有冇小生意啊？ 冇，越嚟越少。 咁所以你見到佢冇嘅就係咩？佢冇嘅就係冇自由，冇獨立。咁佢即係佢都係引述呢個 Wilson 啦，即係呢個美國總統啦，即係佢就話一個社會嘅動力呢就係好似樹枝一樣，係由下面到上，不是由上到下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係派錢嘅，呢個由上到下，但係其實唔係要派錢啦，係要有好多小生意係有向上流動力，係要有機會可以發達可以喺生意嗰度成功，咁跟住就交税，呢一個先至係一個好嘅社會。所以香港而家貧富懸殊呢唔係靠呢一個嘅福利主義是可以解決。好了，咁樣咁啊，講翻呢一個嘅個快樂指數先啦嚇。咁即係點解帶到呢一點咧？咁樣樣，因為呢一啲國家咧，即係頭先講丹麥嗰堆咧，即係佢哋咧就係好盛行咧，就係即係要交非常之龐大嘅税項嘅咁樣嚇。咁好多人就覺得咁樣好嘅。咁但係呢一個作者 Booth 咧，佢寫一本書，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解釋咧，其實即係呢一個國家咧就唔係一個咁開心嘅地方嚟嘅。咁同埋咧，即係佢亦都係解釋咧，即係點解即係丹麥啊咁樣係被視為係一個快樂嘅國家咧，或者點解快樂指數係咁高咧？咁佢就解釋嘅。咁呢本書叫咩名咧？咁啊就賣個關子先，最後先同大家講啊嚇咁樣。咁但係呢本書咧係有譯到中文嘅嚇，咁所以咧 中文版 一間會同大家講下嘅咁樣。 好啦，咁呢一個作者阿 Booth 咧，佢就係、來自英國啦，咁咧佢就住咗喺丹麥好多年嘅，咁佢就話外邊啲人見到啲咩咧，佢就見到呢一個快樂嘅指數啦，咁樣佢就話即係啲人覺得呢個國家好好，雖然真係税收好高，咁但係佢有好好嘅社會保障啦，幼兒園啊、學校啊，甚至係私校咧，基本上都係唔使錢嘅，即係呢一啲失業嘅救濟金啊，就可以俾你。 足夠幼兒 派你好耐嘅，即係你可以慢慢唔使揾工都冇所謂嘅，可以慢慢嘆嚇，慢慢揾工冇所謂嘅。 有個中文叫做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即由你出世到死都是可以政府養的。 咁同埋就算失業的機會都不高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個個都是公務員嚟嘅， 個個都打 政府 工， 而 政府 咧係唔會炒人的咁樣樣。咁佢就話即係呢一個社會啊，同埋經濟上面咧，即係都即係好平均、好平穩咁樣樣。咁佢就話即係例如咧，即係你去一個 party 嗰度咧，你見到一個電視明星啊，同一個即係通渠佬傾偈咧，真係係正常之事嚟嘅咁樣樣嚇。咁佢就話咧，個個都係中產。咁對於好多左翼人士嚟講咧，丹麥咧係一個典範，係一個榜樣啊！即係我哋 一個好向往嘅環境。係 啦，美國啊、英國啊、澳洲啊、加拿大啊、紐西蘭咧係應該跟隨嘅咁樣。好啦，咁首先咧呢個作者咧佢就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咯，佢就話：好啦，既然丹麥是一個咁好嘅地方，當我係講我哋一齊去歐洲旅行，你會諗到邊度咧？係 喎， 柏林、意大利、巴黎。咁但係你點解唔會諗到丹麥咧？咁跟住之後佢就解釋點解咧？點解丹麥唔係一個旅遊嘅好去處咧？或者唔係一個盛行旅遊啊，個個都想去嘅地方咧？ 係咯， 嚇佢就話因為嗰度咧係一個沉悶嘅地方，佢話個個都係走鬼，個個都有抑鬱症，啲人懶惰，咁同埋咧亦都係咧有呢、這、一個。與人豬交的一個嘅習慣，人獸交，尤其是同豬嘅一個嘅嘅一個習慣嘅。咁佢亦都講咧，即係人豬交咧係有好多嘅，一間就會再講呢個，即係賣關子，擺最後先講嘅呢啲。咁佢亦都係話個個都係公務員嚟，所以特別悶嘅。咁佢就解釋啦，嗱點解？即係個個覺得呢個地方係開心嘅咧，咁樣嗱咁咧，其實係同佢自己個文化有關係嘅。即係當人哋問你開唔開心咧，就必定要答開心嘅。 係啊，你唔可以話唔開心。 因為如果你答唔開心咧，咁就會俾人唾罵嘅。係 啦， 咁佢就話咧，即係呢一個情況咧，同好多尤其是亞洲嘅國家嘅人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樣嚇。即係例如嘅，如果即係就算嗱，即係呢個作者佢就話，例如果你去到日本嘅咁樣，咁如果你問人哋開唔開心啊，咁跟住咧，即係啲日本人咧，佢比較斯文啊。含蓄啊，唔會咁咩表達出嚟咁樣嘅嚇，佢會覺得如果我話我好開心咧，即係呢一個係自誇，係、自己誇獎嚇、show off 咁樣，佢就覺得咁樣係唔好嘅。而唐人咧，我都覺得係差唔多嘅，即係就算你係賺錢賺到盆滿缽滿嘅咁樣，即係如果你係西人嘅人，你話 yes business is going ver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佢會咁樣講噶嘛。即係所以即係我做生意咧。英文人問我同埋中文人問我， 個答案係 唔同 嘅， 係啊，即係人哋問我，即係are you busy？ It's very busy， it's a very good season this year，即係一個好嘅季節喎。係 啊， 係 啊。 但係如果係唐人問我咧，咁樣生意好嘛 ？OK 啦， 得個做字，係都唔知幾辛苦。 冇乜 錢賺啊？咦，唔係，你最近做咗咩喎？ 麻麻地啦， 蝕錢嘅呢個蝕嘅，即係你係咁樣講嘢唐人嚇，日本人都係一樣，但係佢就話咧，即係呢啲北歐人就唔係啦咁樣，即係如果你係。问开唔开心嘅就必须要话我开心，你话唔开心咧系会俾人打嘅，咁样系啦，系啦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即系如果你系答唔开心嘅咧，即系呢一个作者就形容咧系不堪设想嘅，系unthinkable 嘅。咁佢就话咧，即系其实丹麦嘅文化咧系非常之沉闷嘅。咁佢就话每一个人咧讲嘢啊、外表啊，甚至系思想咧都系完全一样嘅。咁呢一啲嘢咧，其实系由细咧已经系有 training 噶啦。咁样，如果系任何人系做一个 rebel 嘅，即系抵抗啊，或者系谂住突围而出啊，咁样咧，嗰啲人咧就会被人唾骂，就必定咧， 即系你要内敛少少， 选呢啲人出嚟咧，要特别咧将佢同化。咁同埋亦都咧係有完全咧一個叫 tall poppy syndrome 嘅咁樣，即係當你係即係標青嘅，當你高嘅就要斬低你落嚟嘅，即係呢一個即係香港可能叫做即係槍打出頭鳥咁樣啦嚇，咁樣嚇，即係你如果有啲咩係做得特別好咧，呢一個咧係被視為可恥嘅，即係佢話係 shameful 嘅。咁佢就話即係有一個嘅例子就係咩咧？就是、一位美國嘅女士啦，咁樣咁大家都知道美國人即係通常係比較中意 show off 嘅咁樣嚇。咁所以點係啊？所以呢個同 即係英國人唔同嘅，英國人就好內斂嘅，所以點解香港人係比較效法多英國咁樣，即係比較內斂啲、含蓄啲、但係中國人咧就咩大啊，要正啊，啲嘢擺曬全部喺張台度，真係冇咁 refine 嘅，係冇咁好嘅。所以點解你過羅湖橋嗰陣時候咧，即係喺香港嗰邊咧，你聽啲英文咧係英式英文嚟嘅，即係啲 escalator， 即係嗰啲。即係自同電梯嗰啲咧，就聽英式英文。但係咧，一過咗羅橋咧，就冚爛捲嚟嗰啲美國英文咧，就係因為中國人咧，中國大陸人都係向往美國，即係佢都係中意炫耀自己嘅地方嚇咁樣。有冇睇啲中國領導人？即係佢啲卡片咧，一張裝唔曬嘅，要兩邊同埋再要折一折，即係有十幾個 title， 咩總委、咩書記啊，要冚爛寫曬後邊咩，係啊，要寫曬出嚟嘅咁樣。咁咧就話呢一個美國嘅女士就去到丹麥喺一個 party 嗰度咧，就話：，哎，我個女好犀利啊！今個星期咧喺考試裏邊咧，佢考第一啊！跟住啲人咧即刻黑佢面， 唔收佢， 唔係直情係即係冷眼佢添啊！咁樣樣。咁其實咧，即係喺西方國家咧，即係。左交咧係好中意呢啲嘢，因為左交佢最中意平等，即係唔好有任何人標青。喺澳洲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即係我喺小學嗰陣時候咧，我阿媽第一次收成績表咧，佢一開始咧見到佢好唔開心啊，咁樣。 點解咧？ 因為點解咧？即係佢見到我張成績表咧，哇！有冇搞錯啊，細聰？你全部都係攞 C 同埋 D 喎。 係。 嚇！啲數學 C 咁跟住呢個 D 英文 D 呢個 D 咁樣樣呢個 C average 嚇點解咁嘅咧？ 嗯。 咁跟住之後咧，佢再睇清楚，哦，原來呢一個咧就係澳洲嘅成績表嘅方法，就咧唔會有 A、B 嘅嚇，冇 A 同埋 B 嘅嚇，係淨係得 C 同埋 D 嘅， 即係兩個 grade。 係啦 ，C 就係代表 competent， 即係可以做到，係 有能力做到， 有能力做到，唔係話你標青或者做得好嚇，係你做到，咁樣樣。咁 D 咧就係 developing。即係在發展中咁樣樣， 即係唔係話你差，但可以有進步空間。 所以咧就冇去到 E 同埋 F 啦，冇話你 fail 嘅，但係都唔會話你做得好過，冇 A 同埋 B 過。咁即係佢其實就算選呢兩個嘅字母咧，即係佢點解要選 competent 同埋 developing 咧？即係唔係選 OK 啊、satisfactory 啊咁樣樣咧？因為佢就係想攞 C 同埋 D 呢兩個字母，就係喺 A、B、C、D、E 裏邊最中間嗰兩個字母。 最中性 係。係啦，咁所以就唔好太過標青，你一係咧， 但又唔會得罪到人。 系啦，你一系 OK 啦，一系可以咁样样，就净系得呢两个 grade 嘅啫，咁样样。咁但即系左交咧，就最中意呢一样嘢嘅吓，即系最唔中意有比较嘅。即系呢一个作者亦都咧系引述另一个作者，咁呢一个作者咧就系写一啲嘅书本咧，就系嚟到即系嘲讽咧，即系丹麦嘅文化嘅。咁佢系写咗本书咧，就叫 Law of Jant， J-A-N-T-E 咁样样。咁呢个 Jant 呢个地方系咩咧？就系、是、一个丹麦里边嘅小镇嚟嘅。咁就系佢就系呢个小镇咧，就系有一个十戒嘅咁样样。咁十戒就系咩咧？咁其中咧就系包括你不得相信你有任何嘅自己嘅身份，个人嘅身份吓。另外咧就系话你不得相信你比其他人好，你不得相信你可以成才，或者你不得相信你系比其他人重要。咁所以咧，即系佢系唔俾人向上，唔俾人进步嘅咁样样。咁亦都咧，曾經有一套嘲諷丹麥嘅電影，即係自己人笑翻自己咧，就係、是用呢一個嘅麥片嚟到做一個比較。咁大家知道麥片咧，即係又灰啊，又悶啊，又冇味咁樣樣，一啖冇味咁樣樣啦。即係佢就話：嗱，你睇下，嗱即係呢一啲麥片咧，佢自己一塊嗰陣時候咧，佢自己咧就咩都冇嘅，佢自己得一個啫。咁但係當你加熱水將佢全部融埋一齊嗰陣時候咧，啊佢哋咧就可以變成咧一大碗。嘅麥粒咁樣樣嚇，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將一大羹嘅灰色嘅麥，即係麥皮，咁樣一劈就抌落呢個細路仔嘅碗嗰度。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丹麥人啦。咁所以就話，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悶，一個冇得即係爭取成功嘅一個地方。 即係呢個已經成為一個文化。 係啦，咁所以佢就係嘲諷呢一個，嘲諷翻呢一個嘅國家咁樣樣嘅。咁所以由此可見啦，你香港啊、中國點鬼樣學丹麥啊，大佬？ 唔係，又冇得唱 K， 又冇得落街食。 唔係呢個都唔關事啊，啲真。哎呀，阿张太，你咧呢只戒指咧真系靓啦，同我呢只差唔多喎、啊。咁跟住之后，将只戒指收人哋块面嗰度啊。哎呀，陈太，哎呀，你个仔咧考第几啊？哎呀，考第三啊！哎呀，都 OK 啦。哎呀，但系我个女咧，好好衰，好渣。 即系冇得饮茶讲是非啊！ 佢跌咗一位啊，佢由第一位跌咗第二位，真系咧，我翻去一定要打佢啦。咁样样，咁跟住，喂。阿陈生，听讲你最近咧买咗架车，喂，我哋一齐去练下车啊！你架咩嚟噶？我Toyota，诶，最好啦，喂，实用啊，诶，搵一日同阿 Benz 一齐练一转，真系香港人系咁噶嘛？你点可以唔同人比较啊？ 香港人最喜意彈比較，大陸人更加不用講添、你看看你看看什麼，這是 Elvia 咁樣，係咪？所以你冇可能學到丹麥嘅，你唔好效法人咧，你冇可能做到啊。係啦，咁樣樣。咁佢就話即係嗱。但是的，如果在这个国家大家这样都开心的，那由得他啦，是不是、就是你想淡而无味、 啊、 即是 做一碗的麦皮的，那你就做咯，是不是？但是呢，即是他、即是你税收的高，因此呢所有其他东西 都会是贵的。 啊、 因为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喂大佬，你啲税项咁高喎、哦，咁你点 维到本啊？ 你点维皮啊、你请人又要交税又剩，系咪？咁你点做生意啊？系咪？咁所以因此呢，你怎樣才可以圍到皮呢？就是要所有東西都貴。咁佢就話呢，即係就算買一本書啊、就算買一本書呢都係奢侈品。咁佢就話呢，即係喺呢個丹麥呢就有一條主要嘅幹線，係一個過海嘅大橋嚟嘅。咁你估下過橋要幾多錢？ 十蚊啦。 澳幣十蚊啦，或者美金十蚊啦，差唔多。咁佢就話呢，呢一個係要美金呢$45，即係過一次橋呢係要$300+。港幣。 哇。 咁咧好啦，即系你呢个医疗咧系免费嘅咁样，咁你唔使俾钱啫，你要用其他方法嚟付出嘅。你用咩付出呢？就系、是、用时间嚟到付出啦。咁佢呢个作者咧就话有一次咧，佢个仔咧就有一啲异物入眼，即系液体嚟嘅。咁呢啲好危险，即系要即刻入 emergency 啦，咁样吓。咁但系咧个姑娘就话：哦，make appointment 啦，吓迟啲再嚟过，咁样。咁佢就话咧，即系唔单止系医疗啦。即係甚至咧係藥房咧，都係一啲公營嘅monopoly 嚟嘅，即係唔係大富翁啊，即係全部都係政府嘅機構嚟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佢就形容咧你每一次簡簡單單買粒 Panadol 買頭痛藥，即係都係好似去 DMV 一樣嘅嚇。咁 DMV 係咩咧？DMV 咧就係、是。相等於澳洲的 RTA 啊、RMS 啊，或者是香港的運輸署咁樣。咁美國咧，你呢個 DMV 咧係要一年去一次嘅。咁呢一個 DMV 咧，就係、是、喺美國文化裏邊嚟講咧，就係、是、被視為咧係一個服務最劣質、做事最慢，同埋啲人最黑人憎嘅一個嘅部門。 最 hea 嘅份工。 係啦，咁樣樣。咁尤其是即係例如喺 Simpsons 啦，咁樣樣即係黃色嘅呢啲 Simpsons 咧嚇，即係 Homer 最憎嗰兩個阿嫂咧，佢哋兩個超級大煙產咧，就係喺 DMV 嗰度翻工噶啦，咁樣樣。咁佢哋咧十分鐘就出去食一次煙啊，咁樣樣。咁跟住啲人咧排咗五個鐘頭隊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卒之嚟到啦，咁跟住之後要填呢張 form。呢張 form 你填錯咗喎，呢張係 form 1A 嚟嘅，你要填 form 1B 喎。咁跟住之後，嚇咁我可唔可以填翻嚟啊？唔得喎，再排過。 哇，吹 漲，即係咁樣樣咯。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咧上 Google 咧可以抄下咧，如果你打 DMV jokes 咧，即係成個網站咧都係充滿好多關於 DMV 嘅笑話。即係如果你 公認嘅啦。 公營是一個最差的機構，即係如果你寫即係你去香港你打運輸署笑話嘅，你冇噶嘛，係咪？咁但係美國咧，呢一個係變成一個 national joke 嚟，即係國際嘅笑話嚟嘅，即係呢一個 DMV。咁佢就話咧，即係就算係買一粒頭痛藥，就好似去 DMV 一樣啊。你啊，你填 form 1A 再填 form 1B， 你有冇帶 passport 同埋 driver's license 啊？冇啊，翻屋企攞之後再翻翻嚟啊，可唔可以網上做啊？唔得。即係咁樣， 香港啲政府部門規， 根本就係政府部門咯。其實呢一個就係、是、嗱，呢一個就算買藥都要透過政府部門買藥，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呢一個國家咧，即係即係好多嘢咧都係唔完善嘅咁樣嚇。咁另外佢就話咧，即係呢一個國家就唔係咁好嘅，因為咧佢係有好多嘅社會嘅問題啦。佢就話咧丹麥咧使用抗抑鬱症藥咧係喺全球咧排第4嘅。喂，你開心指數一個咁開心嘅國家，你食乜鬼嘢抑鬱藥啊？仲要全世界排第4添喎！佢亦都咧係有全世界其中一個最高嘅酗酒問題啦。咁佢就話有好多人係用啲咩方法嚟到即係可以釋放自己嘅不快咧？咁樣樣就係透過即係一啲非常之刺激嘅行為，就係用呢一個嘅人獸教嘅咁樣。 即係用豬啊嘛，你 係啊，豬啊、牛啊、羊啊咁樣樣。咁咧佢就話咧即係人獸教喺丹麥咧係合法咗好多年啊！即係我唔知呢個係因為佢唔開心咁樣做，即係。因為 有啲咩文化， 呢個作者係嘲笑佢哋，所以可能係冇關係嘅咁樣。但係呢個都即係呢個都好好笑啦。其實就我真係一個好開心嘅國家，唔應該咁樣樣咯。咁但係佢就話喺丹麥咧最近咧雖然係有一啲嘅人咧係想將佢禁止嘅，咁但係咧而家仍然係合法嘅。咁佢同埋都係話咧，直至係最近咧，佢就話咧係有好多出名嘅人獸交妓院咧。 呢啲係名副其實嘅雞竇啊，就真係咧會喺呢一啲報紙上面咧係大賣廣告嘅添。咁佢咧仲講咗價錢添，咁佢就話咧每一次咧係要美金$85-170咧，即係嚟到揾一隻動物咧，即係同佢即係 有性行為， 係啊，發生性行為啦，同埋即係開心一晚嘅咁樣樣。咁即係其實抵㗎，其實我覺得$85-170。 咁啊係，因為你平時咁冇嘢做， 唔關事，過條橋都$45喎。你諗下， 澳洲 過條橋$5啫，係咪？咁呢一個係過條橋嘅兩倍，即係$10可以， 明白？ 可以搞嗰啲嘢喎，係咪咁樣樣？嗱咁。嗱，即係嗱，可能一部分人即係一億個人有一兩個，你唔好講咁多嘢啦。咁但係其實咧，我想講咧，佢嗰個即係參與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嚇。嗱，即係我就有一個比較啦，到底有幾多人叫雞咧？咁樣即係有幾多人唔係真係唔係丹麥嗰種啊嚇？即係有幾多人係嫖妓嘅咧嚇？咁樣喺英國咧係有7%嘅男士咧係係曾經嫖妓嘅咁樣樣，即係有個咁嘅 statistic 啦咁樣樣。咁如果我哋係講丹麥嘅男人，有幾多人係曾經同動物發生過性行為嘅？係有5%嘅。即係喺丹麥嚟講咧，即係如果你係同動物有性交嘅可接受程度咧，係同喺英國叫雞一樣嘅啫。咁所以你睇下，即系呢一个系个咩嘅地方咧？咁样，咁佢就话即系有问题，唔单止系丹麦啦，佢就话咧北欧好多其他国家都有问题嘅。佢话例如冰岛嘅，曾经话系一个即系最大嘅经济起飞咧，2009年嗰一个咧，原来系一个嘅房屋嘅泡沫啦。咁佢就话芬兰亦都系有一个严重酗酒嘅问题，系世界第一嘅。佢话谋杀率极高，咁同埋都系使用抗抑郁症药啦，咁样样。咁同埋亦都系因酒精而导致嘅死亡率咧，系比美国咧高50%，同埋咧系比英国咧。是多出於雙倍的，咁挪威的情況就好啲，咁但係唯一嘅理由咧，就只不過係因為咧，佢係發掘到油田咁解嘅啫。唔係黃祖藍嗰啲啊嚇，即係真係發掘到油係可以做燃料啊嗰一種咁。嗱咁呢一本書咧就係、是個作者咧就叫 Michael Booth 啊，Booth Michael Booth。咁佢嘅書名咧就叫 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 Behind the Myth of the Scandinavian Utopia 嚇。咁即係如果我就咁英文直譯咧。就我就咁样译啦，就会话几乎接近完美的人，北欧乌托邦虚假的背后。 哦，好好 嘅。嗱，呢个就我作嘅，但系咧佢就真系有译到中文嘅。佢嗰个译本咧，佢个名咧就叫做《下一个全球超级典范：北欧经济富足，人民幸福，全球跟着北欧学》。 哇，同你讲嘅唔同嘅。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当你睇到呢、這、一个。標題嗰時候咧，你覺得佢嘅意思係完全唔同，因為你見到 英好稱讚咁喎。 係啊，你見到英文嗰個咧，即係佢係你一睇就知道佢係嘲諷緊，即係挪威，即係呢一啲國家咁樣樣噶啦嚇。你見到佢係嘲諷緊，因為點解咧？即係佢係用個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 咧， 差唔多接近完美啦， 幾乎接近完美咧。呢個英文叫做 tautology 嚇，tautology 就真係將兩個一樣嘅字擺埋一齊，通常係用嚟強調嘅。咁佢點解要強調？差唔多接近啦， 即系唔系啦， 即系唔系啦，就系讽刺紧佢哋嘅咁样样吓。咁即系呢一个又系英国作家啦，好明显系用呢一啲讽刺嘅方法啦， 含蓄啲嘅嘲笑。 咁但系你见到呢、這、一个中文嘅译本咧，即系咩啊？下一个全球超级典范北欧经济富足，人民幸福，全球跟着北欧学，就完全冇咗呢个讽刺。 好似啲旅游书嗰啲名喎，突然间 完全冇咗呢个讽刺，同埋即系佢，你见佢好似赞佢咁样样吓。同埋你就算睇嗰、那个front cover 咧，即系佢个封面咧咁样样。你如果睇英文嗰本书咧，佢系好鲜艳嘅，咁同埋佢好多即系啲字啊系好大咁样摆出嚟咧，系好明显系笑话，有啲公仔喺度系嘲笑型咁样样嘅。咁但系咧喺中文嗰本咧系灰色咁，跟住之后咧真系有一个欧洲嘅地图，欧洲嘅地图。咁跟住之后侧边咧就系有即系丹麦嘅旗啊咁样样。咁跟住上面咧就用啲好。正统的字体中文字咧就写晒出嚟，你成 旅游书， 你成本书睇嘅系有啲似旅游书，但更加似咩咧？系更加似一本咧严肃嘅经济报告咁样样嘅吓，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咧，当你睇嗰本书咧，你系真系挂羊头卖狗肉咯。其实呢、這个你绝对唔会睇到呢样嘢，因为其实呢本书咧，佢其实事实上咧就系嘲讽紧，系啦，就系嘲讽紧、嘲笑紧，即系呢一啲嘅北欧嘅国家咁样咯吓。 系啦，咁所以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所以即系大家有啲咩回应啊，咁都可以上我哋嘅网 ansetcanton.com 或者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留言嘅。咁到底大家想唔想住喺一个好似挪威咁嘅国家？到底大家对人兽交有啲咩睇法咧？咁系可以上网分享一下嘅。好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setcanton.com。